is everywhere that you go. You don't have to touch it to feel. Love is every second we steal. Love is nothing without you. Love is everything you do. Open up your eyes and you will see. Love is everything to me. You don't have to touch it to be. Wrapped up in emotion like me. Everyone must feel how I do, yeah. Love is just to be close to you. Love is nothing without you. Love is everything you do. Open up your eyes and you will see. Love is everything to me. And you know that love is love. It's written in black and blue. And everything you say must bring her closer, closer to you. 顶呱呱集团型上市企业，从事贷款代办服务20年，覆盖全国八大省市，各类抵押贷款服务、信用贷款服务均可办理。贷款代办服务就找顶呱呱，电话52514个0，记住52514个0，上小顶网。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窗外天气阴，窗内坏心情，少一家两颗心。两个人不定，你没有声音，泛泪的眼睛，气氛结了冰，而我就像阴了心。我说着对不起，又让你伤了心，都是我猜。

gone to serve a days of you and I.

what's up? Haters, panhandlers, non-believers, scalawags. This is for you. What? Yeah. Machi. 你的爱说出来，别藏起浪漫我想猜。Oh, 爱情无害。担心会受伤害、oh, 我的爱在等待，人海中想为你存在、oh, 我给你爱，总给你就会拿回来、oh, 想猜你到底怎么想，为什么都不讲，我应该怎么想，想你想到缺氧，请你给我方向，告诉我怎么样才能陪你飞翔，眨眼也好，忙时也好。

分开后懂得怎么释放、哦、原来这那么受伤过后才能够体谅喜欢的快乐应该怎么收场。我的爱不说决定就值得的前往、嗯、可惜这一次的旅途不能够到达很失望，可是我还拥有回忆的天堂。 Yes I my heart 你的每句话在我心中慢慢累积成海洋。 Yes I your heart 是否也能像我一样累积成流沙最后天亮遗忘。我的爱不说决定就只懂得前往、oh, 可惜这一次的旅途不能够到达很失望，可是我还拥有回忆的天堂。 Yes I my heart 你的每句话我心中慢慢累积成海洋。 Inside your heart 是否也能像我一样为静静留下最后天亮遗忘。原来爱情

瞬间浅笑兰花开在我心间，构思雨柔若金白如玉，手生感半双眼睛眼间情款款。兰花只在一枝寻客千百遍，蓦然回首来时路灯火阑珊。 目送洁白纱裙路过

时光的和解，别忘了有多累，有什么缘和谁说了再见，看曾经无解换来了解，那青春的岁月就像再见说了再见，重复画面红了眼，就像时间换了时间，潮湿季节更了钱，在未来还像昨天，他明天，别忘了我的脸，我们是谁和流动的蜕变，那宇宙睁开眼转了几圈，和时光大河前，别忘了有多累，有什么缘和谁说了再见，看曾经无解换来了解，那青春的岁月像昨天，他明天，就像再见说了再见，重复画面红了眼，就像时间换了时间，潮湿季节更了钱， 我们的童年也像追逐